喂，大家好，好耐冇录每日一问啦，咁今日咧趁有啲时间，咁同大家讲一两个话题啦。咁首先咧要讲呢个咧，啱啱见到加连威老道，咁报纸出埋啦吓，又话罕见嘅鬼城啦吓，鬼街啦吓。咁其实咧，加连威老道一向嗰个叫做租金咧，都唔系话好即系好企得住嘅。因为主要呢以前做出口成意，由90年代，其实可能80年代未已经开始㗎啦，去到90年代跟住就到2000年到2001年左右，2010-2011 年大陆开放自由行㗎嘛，即係加强自由行。咁嗰陣时呢就多咗啲化妆铺嚟抢位，咁一度呢就抢贵咗啲位嘅。咁但係呢呢几年呢一个游客少咗，咁淘宝亦都系呢直接将呢条加连威老道呢怼冧嘅原因嚟嘅。咁报纸话有25隻吉铺啦，咁其实呢因为又有两个原因导致有咁多吉铺嘅。淘宝零售唔掂，好多人呢就睇到个款，跟住即系淘宝喺嗰啲网购度买啦，就平好多嘅。咁所以佢哋主要卖成衣嗰啲呢基本上都冇得做。咁另一个原因呢就係佢加连威老道分单双嘅。双数嗰边呢就人流旺啲嘅。单数嗰边呢即係台湾嗰边呢人流少啲嘅。就阴阳街之分。咁去到尾段呢有一堆number由40几号嗰度呢咁有人收楼嘅。咁所以嗰堆铺好多都冇放租，主要都系吉咗喺度嘅。咁因为嗰堆全部都系唐楼嚟啦，有收楼活动。咁另外街头呢近台湾嗰度呢理应就应该租到嘅。不过个业主呢都系一个非常之麻烦嘅人，就系苹果牌牛仔裤，就唔系苹果牌啊，即系香港 Textwood 佢哋嘅 Textwood 牛仔裤。咁呢班人呢佢哋不嬲呢嗰啲租金都好辣嘅。嗰啲旺区譬如话洛克道即系 SOGO 后面嗰啲呢佢哋系收六个月按金嘅。咁对于租客嚟讲都好严，所以呢嗰啲铺佢啲铺系零舍难租嘅，即使跌落嚟啦，因为佢之前呢租俾嗰个韩国化妆品好似 Innisfree 租成90几万嘅，咁人哋都嗰间都做唔掂，做咗一年都唔够就执笠。咁而家你就算肯减一半租呢，要去到尖沙咀E区呢都有啲难度。嗱，而尖沙咀呢就好特别嘅，一个中间用弥敦道就间开东西，西面呢即近即海防道啊，嗰边广东道呢以前即未有大陆客之前呢叫做做洋庄。咁呢弥敦道以东呢近加连威老道啊金马伦道呢呢啲叫唐庄。即系呢唐庄即系做本地客嘅。咁洋庄呢即系做鬼佬以前做日本客。即系主要系游客区。咁所以租金呢一向都系喺海防道呢边嘅弥敦道呢就吃香啲嘅，啲铺租亦都贵好多嘅。咁另外去到加连威老道呢边呢近返尖东呢嗰啲租金亦都系弱啲嘅，因为嗰个客源呢都系本地客为主啦，即系本地消费。咁所以加连威老道呢系重灾区，即系几样嘢因素就系重灾区，尤其是就系本地消费嗰个模式改变咗啦。咁呢个系一个少少嘅本地知识，因为好多人都其实都唔系太清楚嘅。咁呢条街其实应该转型㗎啦。而家你讲出口时装基本上冇得做。咁零售呢亦都好弱，因为淘宝嘅关系嚟緊都会好弱。淘宝唯一做唔到嘅就系飲食。所以呢条街其实要转型都系我諗都要转返做飲食。去台湾咁旺嘅地方，楼上嗰啲食嘢嘅间间都排队。咁其实如果可以搬啲落嚟地下呢肯定可以搞返黄条街。咁不过呢个好难讲啦，每个业主嗰个心态唔同。好啦，讲返第二件事。咁要讲下呢就呢排嗰个环球局势呢讲到十分之紧张啦。又话呢美国要制裁北韩。咁中印呢就呢个叫做呢边境嘅冲突咧，就战争一触即发咁讲吓，咁双方咧都话放出狠话，但系咧了解呢个 其实了解呢个局势，又或者对中共咧有比较多啲认识嘅人咧，其实都会知道中共系会保持克制嘅，系一定会克制到咧崩溃边缘咧，先至会喐手。如果唔系中共面临亡国危险咧，我够胆保证，绝对唔会对外用武嘅，因为咧。而家嘅中共当然唔系1962年嘅中共啦，但系啊，人哋一样噶嘛。而家嘅印度亦都唔系1962年嘅印度嚟噶啦。好多人话：，印度兵唔打得，老实讲，你中共兵何尝打得啊？系咪？讲大家一样嘅话，有个问题啦。呢十零廿年嚟咧，中共系向同埋呢个印度咧，都系同时向呢个俄国咧就买武器嘅。近呢十零年啦，但系咧俄国出口俾中国嘅武器咧，系一定系次一级嘅，系比较咧即系脱一倍嘅，冇咁 update 嘅。卖俾印度嗰啲咧就可以买最 update 嘅。所以咧，中国呢个空军好嗰个武器咧。同印度比较咧，武器系一定系印度优胜嘅，吓军备啊，又武器吓。咁啊，大家咧都系一个人口大国，中国咧有13.8亿人口，根据呢个联合国个世界人口时钟，咁印度咧有13.1亿，咁啊相差几千万嘅做人口，咁所以咧人命嚟讲咧，对呢两个国家咧都唔系咩一回事，冇所谓嘅，死3-5亿都得嘅，呢两个国家都大把人，系嘛？而家调翻转头啦，系边个国家咧系可以负担得一场大仗咧？系中国负担唔起，印度可以。大家打起上嚟咧，边个输边个赢，冇人够胆讲，但系。印度可以承担起打一场大仗，中共唔可以，所以中共咧系绝对系会非常克制，嘴巴咧就会好似热狗咁样，勇武到不得了，乜都讲得出，但系行动咧就射下马子咯，好似啲热狗一样咯，所以咧我可以大胆咁断言咧，中印之间咧系唔存在会开战嘅。你话边境啊，有人打下交啊，射两炮啊，吓咁啊，有啲小冲突。印度可能会调翻转头，佢可能会先发制人。但系你中共咧，我睇都系射两炮、三几炮还击，跟住撤退。因为咧，佢系最紧要系负担唔起打败仗嗰个问题嘛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从政治上理解咧，今次中国人仍然系会成为咧，爱好和平嘅民族，吓唔会轻言出手。当然啦，人哋剃到即系打到上满，黑到上满，剃眼眉咧，都系会保持克制嘅。喺呢方面，我对中共军方咧十分之有信心，一定可以忍到，忍无可忍，仍需再忍。嗱，呢样嘢我哋要高度表扬呢个中国共产党，十分之爱好和平啊！对外啊，对于外国军队，对于保护世界人民，除咗中国人民条命嚟讲咧，中国共产党系十分之喜爱和平嘅，系热衷于保卫和平嘅啊！咁所以呢样嘢咧，大家唔使担心，完全冇开战嘅可能性啊！放心。